是宣之后，我对岸再白那风雨飘过的残楼再举手，心思多久，可怜一处几人酒，满座衣冠娇羞，黄泉故事无知羞，西湖苦难左右，黄过一折又创头，直到最是人皆不难了。 秋晖，东风飘兮生灵雨，流

梦里生死情到几楼，梦里生死情到几楼。 酒中城关，我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 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任流水浸透了断山，大刀劈你四眼。 枕风宿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钓叟的鱼线，问卧龙几两钱。 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装了冷又新鲜。 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分睁眼，叠加寒意凛冽。 夙愿只隔一间，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前。 春风宿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钓叟的鱼线，问卧龙几两钱。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 你的笑像一条恶犬， 装乱我心弦。 烽烟万里如弦，知群雄下酒宴， 谢绝残寻时而转， 想为你解玉簪。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雪，立琵琶于庭前。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雪，立琵琶于庭前。 似笑又好似心伤。

飘起珍珠日落西，风一回断肠的故居，叹息花笔如此的美丽，殊不知是谁的墨笔。淡淡胭脂遮住了四季，小酌几杯且有醉意，多少浓人将相书画曾经雨，山河图雕说的 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奇妙中的世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 云落飘起珍珠日落西，风一回关 前笼中静穆，人中情浓太匆匆。飞刀把千里挽，金足玉斩不还，大梦醒风笑长空。只此一生，曾是相逢万里的相送，一步一遥一段回梦中，各自一生是那白驹过隙的相拥，无影无踪，一朝一夕风雨中。只此一生，曾是相逢万里的相送， 相见相空闲， 温暖过空。 劝不住把酒问客，缓缓风动水尽，连夜夜轻挥剑，最后不知云何处，袅袅拂青烟，一丝故人语如梦遥相见。倚栏杆，临风看，青山依旧水不见，月影清，人远离，灯火明灭若隐现，竹儿愁，西窗间，料峭成寒落花前，若痴念凝长醉不复醒，歌书边 thank you. 谁说万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末，身似长船又如何，来不清回解我，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未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 吹皱岁月的脸，红尘笑看偏偏为你眷恋。你手绣梅花报春的眉间，溢满永世不悔的无限。台榜上斑驳的记载，是你为等我刻下的誓言。 至此，像个笑话一样，自己都嘲讽，一厢情愿，有始无终。早与他人两心痛，何苦惹我错付了情衷？难道看我失魂落魄，你竟然心动？所幸今年漂浮红尘中，只可惜一世千疮百孔。怎知你薄情为人，天一道裂缝又不会痛。不如将往事埋在风中，以长剑为背，一双雪纹中。此生若是错再相逢，就一个善终。孤身打马南天九桥边过，恰逢山雨来时雾蒙蒙。想起那年伞下轻拥，就像躺在绞索之上做了一场梦。梦醒后跌落，粉身碎骨。 朝，少年要同醉，白海头人间何处你。 风声就是多不值一提，春却怎得知音你。浩然江海日苍茫天地，高唱听我铭记。光阴坦荡若飞空雪里，才是传说里的相遇别离。珍藏在西风古道清明雨，风言乱世中怀抱勇气，开人孤注手中戏。荡荡心海的江湖岁月，滚烫一点一滴。原来生死只叫这命地，是否有些什么好言喜语，就并陪伴风下也是风雨。 天涯海角皆随你，纵然回忆才 始终静止淋漓。你我情意当如此静止淋漓。 身都沉默，长街里细雨浸透了回眸，看不见听不到，别羡慕都不如，无声中折散你背影里落，回忆青涩泼墨，缘分在纸上太薄，我以为言语只为情场雨就能下到白头，可是月山云悠悠，各自去留，我们已回不到从前时候，我以为山水只为你守，这一路就能走到白头，可是的挥挥手，月光依旧，走了谁的温柔，谁的愁， 萧索路漫漫，箫鼓喧腔笛乐，长风万里山河间，月色寒，独领残兵披马还。长城自古非错归，娇艳红袖无几回，玉碎宫青丝一江春水。 中烟花雪，昔日的少年旧容颜，影子洒洒于间歇，曾经的心见似有一脸你笑颜，一瞬连连，影子流光浮现，回忆中依稀可辨，转眼已过几年，少年流渐远，路边只剩一人独守誓言，仍然记起问苍天，任起风，惊起波澜万千。 后人

剩三年五载，品出茶食淡饭，六界八荒四海，无人与我来交伴。人间荒唐古怪，竹林外有书斋，你字里畅快，原来这不是闪着不来，是我装模作样在瞎猜，还是他本本就心怀不太 好。 小黑白 情怀的是快， 好人不能来拆穿， 此事来运转， 是个在顶风作伴， 曲终有人散， 一出还有谁在围观， 悄悄陪我叨叨，随便瞧瞧我凑凑热闹，客串也别太潦草，值得身后有整个将领，悄悄你唠叨叨，随便瞧瞧你凑的热闹，听到你做过句号，紧装你书包，别四处招摇。 有人一出之法，也是苦尽甘来，一生三年无妨，这曲终有人 星河独流淌，天晴朗好风光，若你不在身旁， 一闪。 写走他曼妙扬的红霞，困顿心曲破木桥，真情未了。他说来生愿借康里来报，心如真如泪平若之何自了，明前心茶为他多捧了几勺，恍然听闻情人错断弦怎能调，那庭外的鬼子一人人俱老，那庭外的鬼子一人俱 细雨漂泊，天地一身落拓，夕阳佝偻照着趟不过的河， 枫叶草在红尘为身又斟酌，余晖生尽血色尘， 唱 路起路边分钟如千万魂灯错落少年老者白骨遍地为杜鹃 比较一身波波带你受人罪恶回声无害无常云山何其渺漠十岁晨昏颠倒乾坤席间沙消磨血气无人早晚相扶黄泉月 看秋晖真老天涯奔路尽走是人间地狱为苦一生孤的成佛 我开魂对人潮花听的来这 是放不下的执念 何苦执念，只是路过人间。 犹记当年酒香泪涟涟，悲喜只凭水之缘，以为你终于了悟，才笑意盈盈说释然。 不过是期间归隐换一世心安，褪去红衣不为谁起舞浮现， 从此暮鼓晨钟立毡窗，随心莫关于方寸间。你看红尘俗世有千万缠绵， 只贪恋一双过人尘埃的眼，分明不可云端，还妄想天意 今生终是亏欠，原来是永不再相见。 细雨漂泊，天地一身骆驼，夕阳佝偻照着趟不过的河。 风也走，在红尘为身又斟酌，余晖生尽血色尘。 生命和缘。 落起路边分钟，如千万魂灯错落，少年老者白骨，遍地为土绝， 比较一身波波，待你受人罪恶，回声无害无常，云山何其渺漠，十岁晨昏颠倒，乾坤系剑杀消磨，血气无人早晚，相扶黄泉月， 看秋晖真老，天涯奔路几遭，是人间地狱为苦，一生孤的成佛。 拨开混沌人潮，花亭的来者 情长地久，对于我们渴望而不可及，难道命运注定就此分离？ 最后让人散。 苍苍红颜成双。 首寂寞，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山开合，锣鼓相拥，戏中情，戏外人，萍水说。观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墨，沉思长川又如何，白骨青灰皆我。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未敢忘忧。